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呢個費蘭尼搭卡維卡，唔知道做乜嘢，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佢入波慶祝你打個籠啦，啱啱先啊 ！Break 先，一個聚集全港最優秀反萬人才嘅網台，歡迎收聽熱血二台，我係寫文言嘅獅子。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曼联特备咩？ 最后的探 最后的探光，最后的两集探光，仲有下个礼拜最后一集。 咁一啲听众就话，次次讲最后的探戈就出事嘅。 喂，咪住，我想问说好了的女主持咧， 佢话最尾一集嚟嘛？ 吓、啊，又话最话尾二个，又话尾二嚟，屌等我今日梳晒头咁样。 佢话见你梳咗头就唔理嘛。佢最尾嗰集嚟啊，佢话。 O K。 佢本来叫 佢有冇听过我哋节目噶？冇嘅。 有嘅有啦。 我有听嘅。 如果咪点无啦揾佢嚟做啫？ 好 good 啦。 靓女嚟喎。 Very good 啦，我最中意靓女。 咁啊，唔止佢噶，仲有几个噶。即係嚟緊下一季輪住一齊做， 輪住嚟囉。 咁啊，交代少少嘢先嚇，今日冇乜火氣，因為真係唔舒服。咁啊，都病 我好舒服喎、啊、今日。唔緊要啦，拉雲啦。 屌你，都病得幾嚴重。咁啊，希望各位聽眾咧就體諒體諒。咁啊，都多謝大家嘅外帶啊。咁啊，叫我竟然叫我翻屋企，唔係叫我繼續做嘅。咁 大家唔係大家關心下我啊，大佬，俾我坐喺度一條友，你明明搭一個鐘頭巴士過嚟，好慘啊，大佬。 唉，我話真係好辛苦啊，大佬，我唔想噶，即係點解病咧？就睇完拜仁嗰場先出事啊。咁啊，翻工啦，係嘛？咁啊，胃痛喎。咁啊，諗住胃痛都冇乜嘢啦，即係。诶，后生细仔， 胃痛其实系感冒嘅先兆嚟。 我唔捻知嘅就系，都胃痛都好捻紧要。跟住之后咧，已经趴咗喺张台度。 吓， 咁啊，后屘发现咧就咦，唔对路啦，个人好兴啊。 系， 咁跟住 就要出一出火。 唉，冇出到火，咁有个 就领嘢啦。 你就话，哇，你个样好病、啊。我话系啊。 你尖沙咀你去过咩嘛？嗰咩大厦？香槟大厦嘛？ 香槟大厦离我公司好远啊。 屌你讲好快啫，行行过去。 离我公司太远，唔系好方便啊，大佬。你唔好成日谂嗰啲嘢啦。我个人好正经，我第一未叫过鸡，第二未跳过舞， 我睇得出。 第三未卜过嘢， 好明显啦，仲系处男添。 所以你叫我去搞嗰啲嘢唔啱嘅。 我教大家一个睇穿人哋咧，而家咧好多 office 都捻咗咧 ，lunch 尤其是尖沙咀嗰啲咧，好中意去叫鸡噶嘛，下昼。唔係大力， 晏晝咁大力， 晏晝叫雞，即係嗰啲快叫啊，晏晝個鐘頭爬個快飯，然之後叫個快雞，屌個熱閪嗰啲啊。咁咧，嗰啲人翻嚟咧，通常你見到嗰啲同事咧，翻咗嚟嘅時候咧，啲髮腳濕濕地嘅，係啦，你就知佢去咗邊 㗎。真係有見過，真係有見過㗎。 有啊，見到同事 真係濕濕地， 你啲髮腳濕濕地，你冇理由濕死啊，髮腳大佬。 我就話去 physical 做運動咯，係咪得先？咁跟住後屘我發現自己。病咁啊，请半日假啦，翻工翻屋企嘅时候一量37.几度， 你去十岁啦， 冇乜嘢啊，瞓一瞓起身39度，跟住之后就真系完全顶唔顺，我今日都请咗半日假，下昼又翻工， 39度好犀利噶咯， 好犀利啊， 犀利噶，因为我托里斯加盟车路士嗰晚咧，我就发烧入咗医院啦， 哦， 就39度， 哦，原来真系有先兆嘅， 系啊，39度几啦。我又入 39度幾就更誇張咯， 好誇張啦！我淨係發冷啊，即係喺個被竇度突然之間傾緊電話咧，突然之間發冷，發冷發到係直情哇我哇做咩事啊？我都唔知咩事喎，咁啊哇好凍喎，咁跟住就冚住張棉胎都頂唔順，即刻除咗啲衫入廁所沖個熱水涼 都唔得， 開咗熱水一路沖一路冷一路發冷，我哇大佬咩料啊？我以為自己會死添啊！因為我未試過嘛， 我都未試過， 即不嬲都係健康開， 我都係不嬲都健康開，最多都係肚屙。 你淋住個熱水，你都覺得發冷就好驚噶啦嘛。跟住一沖完出嚟，個身已經係熱噶啦，但係你裏面都係 feel 到係震嘅，成個人喺度震嘅。 震緊個貓王啊！ 係啊，又冚翻張棉胎，著住啲衞衣再冚棉胎，都仲喺度震。我想報警嘅，咁但係咪想嗌白車啊？ 你嚇得我，因為無啦啦報乜？ 我想嗌白車，但係又諗下，屌你真係～ 年輕力壯咁，突然之間嗌白車好尷尬噶嘛？你諗下兩個白車都上到嚟，見到你做馬英通著件，我著住嗰啲咧，阿國產007周星馳嗰啲神褸嗰啲咧，我著住嗰啲做馬英通噶嘛？咁你諗下嗰條友冇著褲， 你呢個造型又係與野屠夫嚟嘅， 係啊，白車佬上嚟見到條友喺度嘀震咁樣，咁跟住後屘啲骨啊，淨粉到你裏邊啲骨痛啊！ 誒，我都係，我都 去到醫院咧，跟住我食咗粒俾你 肌肉痛。 跟住去到醫院呢就開始散啦。跟住嗰個護士同我講，佢話39.幾，佢話你都好犀利喎，痛得佢話你係咪啲連啲骨都痛？我係啊，連啲骨都痛。係 啊， 咁啊，即係所以要 我琴晚都39.幾啊，即係半夜起身。 好犀利㗎你。 咁睇完醫生食完藥，今朝就消退咗嘅。咁但係咧都仲有啲胃氣啊。 係好唔舒服㗎，有排搞。 搞好耐啊呢啲。 通常如果齋發燒咧，你個感冒咁犀利咧，你就 OK 嘅，即係你。 我感冒嗰啲症狀冇起喎。 係啦，你唞一唞，佢嗰燒一退咗就好㗎，因為其實佢話真係你一路發燒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你係打緊仗㗎嘛。 係，咁但係你燒得越高，即係嗰場仗打得越硬。 係。 咁我 咁你就夠硬啦， 好硬。咁我仲要咩？我嗰陣心諗，哇！我連續差唔多一個月日日打拳跑步。諗住咁健康咁多病， 唔關事嘅有時。 我諗可能周居勞頓啦，又 回光返照一下正常嘅。 回光返照好似咁 會 死 喎，好似萬九咁啦。回光返照一下正常嘅。 啊，我哋講歐聯之前咧，就報告少少先幾件事。第一就下禮拜四啦， 係 咁就時間待定，我諗大概八點啦。 八點啦，八點，因為我都要收， 我都咁上下啦。八點鐘就喺我哋 Regasin 呢度咧，就係 open 個門口， 係 open 門口， 大家衝入嚟。 就灣仔天樂里兆豐大廈五樓，唔記得曬 C 室好似。系啊，五楼啦，兆丰大厦五楼啦吓，咁 你会见到嗰个 office 系几咁敲碌噶。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嚟咧，就做咩咧？有啲巴打就话未攞 T， 咁啊上嚟攞 T 咯。 上嚟攞 T 啦，我今日又寄咗一件啦。 咁啊，另外就想买 T 咪入嚟 walk in 咯。 好啊，好啊。 仲有货，咁啊更紧要其实就系订咗杯嗰啲咧。 哦，系啊。 就上嚟。 再攞。 咁你可以选择就因为其实就因为系数量有限啊，得100隻啊。咁啊，依家都去咗70幾隻啦， 系嘛？ 好快啊，真系下昼一讲，啲巴打真系好开心，有个订咗3隻，最多就3隻，即系有啲可能都知，因为数量少，唔敢订太多。咁点解印咁少呢？就因为我唔知道反应点啊嘛。咁所以成本会高少少，咁60蚊一隻，咁2隻100蚊。咁啊，有兴趣嘅咧，就我都唔欢迎 walk in 嘅，因为即系始终有啲。即係我想俾訂咗嗰啲上嚟攞啦咁樣， 唔緊要，你 send 翻個 email 俾你咪得咯。 係，佢有 send 過嚟㗎啦，已經有好多都覆曬。 未訂嘅就 係啦，頭先一路搭車一路覆㗎啦，已經就 爆炸未啊個 email， 俾埋個地址，咪30零個 email 啫。 OK， 因為好多都一訂訂2隻啊嘛，見底。咁啊想買即係想買嘅就 email 或者喺 Facebook PM 都可以嘅。咁我就。即大家都知道我走數開啦，咁我都驚大家走數啊。咁如果盡量可以嘅，就禮拜四上嚟之前就過定數先啦。 哦、 即變咗我會跟住，譬如話，哦，原來訂咗70隻，過數得30條友嘅啫。咁有啲想入嚟 walk in 嘅，咁我冇理由趕佢走噶嘛，你明唔明白？咁係啦，即盡量禮拜四之前過數啦嚇。咁啊，即下禮拜四之前過數。 喂，記住上嚟攞，因為杯其實真係唔記得㗎，因為 一嚟我哋上次記啊哈碌啦， 哈碌啦，做到撲街啦。 係啦，咁。二嚟就 二歲啊， 二歲啦， 真係寄到爛咗就 即係上嚟攞啦，遠少少都幫幫手啦。即係如果你話你禮拜四唔得嘅，咁你可以訂咗先， 可以上嚟我俾狗皮你著影下相。 係啦，嗰件反白上曬帽子，上曬 face 啊，嗰個咩啊？佛人一周係啊，佛周係啊，咁啊啱啱 未著 開聲嗰個就係啊，7.5啊。咁啊，我好年輕嘅反萬嘅朋友幫我哋推咪嘅。咁啊，呢個即係係啦。咁如果你話啊多過100個人咁點算咧？即係100隻散曬咁點咧？咁我咪睇情況睇下會加印咯。 係咯，冇問題㗎。 咁另一樣嘢就係你知我哋呢啲即係冇黃仁達做到咁出面，就係要玉成聽 OK 啊，我想去玉成我唔想做啦，份工。 玉成我啦，咁啊，我哋用第二個方法玉成嘅，其實就即係你話喂每隻執幾蚊，執10蚊。 係。 啊！我哋攞一半出嚟玩，啊另一半我哋就自己喺度跳舞講笑嘅，其實真係唔係嘅，即係你問 Kenny， 我哋有冇諗分嗰啲錢？ 我分條撚，我仲抌咗錢出嚟點 啊！ 仆街！係 啊，我哋就再將啲錢再亦做一啲新嘢，除咗隻杯之外，我哋有支反盲嘅旗，就係用 Who the fuck command United 嘅。 咁會俾個圖。 唔緊要，來年反萬 T， 我可以揾啲，即係因為我自己做衫，你知啊，咁我可以揾啲專業嘅 graphic 或者揾一個專業 再整個新版， 再整個新嘅 logo 可以，可以。 冇問題啊， 反萬 T 點賣啊？ 反萬 T 點賣啊？反萬 T 就唔訂啦，你嚟上嚟 walk in 啦， 就 walk in 啦，剩翻唔好多啦。 下禮拜四八點後啦，都係上嚟呢個灣仔天樂里兆豐大廈啦，五樓啦，唔記得咩室啦，即係一望 你上嚟見到 Vega 噶啦， 係見到 Vega logo 噶啦，咁啊上嚟啦，咁啊杯就要訂嘅，杯就 PM 我哋或者 email 去 whyremzi@gmail.com 即係我電郵嘅，係啦，即係你上 Facebook 會睇到噶啦，咁你衫唔使 walk in 噶啦，除非你係嗰啲特肥人士啦嚇，咁。 如果你真係太大件，我哋都冇啦。我 冇啦， 大約 得翻幾件 XL、2XL 冇啦，就 3XL 好似有。 係啦， 但係都唔多啦。 2XL 就冇啦，總之就 係、是、啊 ，XL 就有。 咁即期就幾時賣呢？即期就過一個月啦，我諗大概。 OK。 咁即期有咩用呢？即係你睇波可以即係掛，即係 fit 下 fit 下啦。咁你喺房度 有幾大知道啊？幾大知道、啊？ 冇啊，你咪平時見到球會嗰啲期咯。即係龍獅旗咁嘅 size 咯， 好撚大，仲撚 大，好大支㗎，好大支㗎，嗰支旗係大支旗嚟㗎，即係係 點擺啊？點樣？ 掛喺間房又好， 你有冇唔做咁大支咧？ 唔係㗎，因為嗰啲球會係用開呢啲旗㗎，咁、哦、你變咗你去睇波咧，呢啲旗就先至養到㗎嘛，即係。有諗過囉，如果你話嗰啲細旗就即係總理好主席嗰啲就唔得，即係嗰啲太細支就即係冇擺。 即係我諗住如果你話係戴咗一條頸巾咁嘅 size 就會即係容易攜帶同容易去咩，即係嚟拉起咁樣就咁拉兩手就拉得起。 喂唔係喎，阿七個半嗰、那個聽眾話要買 T， 你可以話俾佢聽個方法喎，係咪啊、即係打喺個 Facebook 回應佢喎、okay. 反正你都係勾撳電話嘅同事。 你而家先你而家位置係監製嚟 ,ok, 你坐喺度勁嘢嚟㗎 ,ok。 即係你瞄咗個支咪我都冇理負。 冇錯，你係監製嚟㗎。 所以點解我次次咁驚下殺特就係咁解啫。 你要記住無論一條一張吻個屎嘅廁紙或者一條著過底褲都有佢作用㗎嘛。 係何況係監製。 係呀、啊、你哋。 喂講返另外仲有個少少嘅廣告嘅。咁反萬就做埋下禮拜呢個特備啦。咁、正式反萬就完咗，而家係特備嚟嘅啫。 係。 咁拜仁醒定之後呢，咁就我哋都休到去下一季嘅八月啦。 係。 咁跟住之後呢段時間有啲聽眾呢就如果喺其他頻道，即係呢個例如利物浦嘅官網啊，因為利物浦球迷會嘅官網啊 ，Facebook 嘅專業咧，都會知道小弟有啲新搞作嘅。 係， 咁就一連六集，咁啊，即係呢個同反萬無關嘅， 無關， 我亦都唔會喺反萬度再宣傳㗎啦個 page 度，因為我要維持反萬嘅正統性，唔好俾人覺得係我自己喺度公器私用嘅。咁啊，有一個叫做 Make a Stream 嘅特別節目，就一連六集。 中文是你撚冠軍旅程啊嘛！ 哇，你咁樣太臭串啦，唔係就即係純粹係，既然反萬都休息啦，咁呢六個禮拜，咁利物浦竟然可以打得咁好，咁你唔好理有冇冠軍都好，咁既然 陪住走呢個旅程， 係啦，亞迷都有點子冰冰，咁我哋都整個 Make a Stream 嘅六集，咁個陣容好強大嘅，賣下關子先啦，即係。有小弟啦，有九叔啦， 冇我啦， 梗系冇你啦，梗系撚事咩？屌，系咪先？咁啊，跟住有啊 Trip Lab 啦，咁啊，除咗呢三個之外咧，仲有肥 Sam 啦，阿皮蛋啦，杰玲公主月阳同我哋 Skype 咁样一齐做啦，另外有强尼啦，另外有 Kit 啦， 吓靓 Kit 系啦，亦都有呢个潘小桃嘅， 潘小桃正 啊，你听呢个阵容你就知真系冇得输嘅，咁啊冇噶啦，可一不可再得六集嘅啫，即系你话啊赢咗冠军又好，三连冠都好，冇啊，即系唔会再做噶啦，呢个就纯粹系一个历史旅程，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攞冠军或者有，其实有机会冲击冠军已经 值得嘅， 系同埋你有机会冲击冠军其实都已经好难得嘅事，你明唔明白？即系你谂下，你到三月底四月头你都仲排喺榜首，你可以排喺榜首，你对于利物浦咁多年成四分一个世纪嚟讲，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咁所以。呢、這個節目六集囉，咁就唔係只係講今屆呢六場賽事嘅，都講好多利迷同呢間球會嘅感情啊，我哋呢班球迷係點樣度過呢廿幾年啊，亦都會有一啲好特別嘅嘉賓，除咗呢幾個人之外呢，亦都有啲係可能捧咗四十幾年嘅，有個阿伯，有阿叔， 咁激， 即係四代人一齊講嘅，咁即係呢啲會有啲幾得意咯。 Okay. 即係如果係利迷嘅，可以考慮聽下啦嚇咁樣。咁啊到此為止啦，即係廢話之後，咁啊講下正經嘢啦。咁啊今個禮拜有啲唔開心啦，我就即係有少少失望啊，即係歐聯嘅呢場賽事。咁啊拜仁就1-1。逼和曼聯啦，咁真係拜仁逼和， 真係逼和 啦，即係你曼聯係領先㗎嘛，係咪？咁好多朋友都跌眼鏡，尤其係嗰啲冇睇場波嗰啲啦。咁、我有睇場波嘅，我又唔會好驚訝嘅、因為始終就場波場波我頭十分鐘睇我已經知道場波瓜硬啦。即係我未至於我瓜硬嘅意思係我頭十分鐘會覺得炒唔到你呢場。 第二十，因為你一跑起嚟，或者成個狀態，或者成個即係身體語言表現出嚟，就已經係唔係好精神啦。 係啊，係啊。咁啊，唔好意思啊，我講一講先，即係呢個有球迷有聽眾就問幾時有 make a stream 聽，咁就逢利物浦比賽 前 一日，咁今集就會喺禮拜六。夜晚出嘅， 好急進啊！ 係好急進。我 今集會有咩嘉賓咧？ 今集肥 Sam 啦， 哦會有肥 Sam 嚟嘅。 係啦，咁皮蛋啦，即係 Peter 啦。 OK， 我啦，九叔啦，另外再加條葱嘅，咁咪搭條女嘅。 OK， 係啊，即係有條女會做。 邊條女咧？ 到時你咪知咯。 搞錯。 係啦，咁研究個技術問題咧，如果技術可行，就會同麒麟公主一齊越洋啦。咁都好感動，因為一呼百應啊，真係睇個陣容你就知，真係一呼百應，係爭董建華啫。即系噏得出嘅，你唔系争董建华嘅啫。 唔好啦，啩。 系啊，讲翻场波系啦，即系即系一排出嚟嘅身体语言已经 知就 知出事咯，或者你睇落去唔系好精神，同埋曼联嗰个针对性部署系非常之好嘅，即系 叻咗 啦。即系其实我不嬲都唔觉得莫耶斯系 柒嘅， 柒到咁紧要嘅，柒就系因为教曼联啫。即系你话佢真系冇料到嘅，费格逊一个咁捻叻嘅人，点会拣佢咧？系咪先？即系级数上面系未被证明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去到唔識波呢，咁一定好過啲曼迷囉。 一定好撚過一定好撚過傑斯啦。係撚過蘇斯克柴啦。 佢亦都好過傑斯仔啦。 係啊。 傑斯仔係咁屌佢啦。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基本上因為睇成績啫。即係其實又有幾差呢，你如果逐場去稱講真。即係你呢班咁嘅人腳，即係限米就煮 限飯啦。 煮限飯。咁你呢班波可以走到去歐聯八強，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冇得炸型啦，已經，係咪先？呢啲咁嘅垃圾可以去到八強，同香港隊可以喺第一圈外圍賽唔出局，係真係冇乜分別嘅喎。即係講真嘅，你知香港隊即係由上屆對土庫曼，即係2007年已經出局嘅2010世界盃，係嘛？即係好撚灰噶嘛呢啲， 喂，4年前出局， 係啊，即係 提早備戰， 點解又出咗局啦？跟住咁撚快完咗啦咁樣，因為改咗制嘛。 世界盃之旅一早已經完撚咗啦， 係咯， 上一屆已經完咗陰功， 陰撚功啊！ 你係上一屆你打完你已經完撚咗。 咁呢場波咧就可以交代少少咧，其實係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嘅，就其實呢場波咧，就我知 Kenny 冇睇啦，我有睇啦，咁其實 我病咗嘛， 你又病咗係嘛？咁曼聯佢個陣容就係繼續迪基亞打龍門啦，咁兩個中堅就係維迪加、費電南啦，即係呢個 出翻最強陣容， 最強陣容啦。左閘就畢特拿啦， 但畢特拿好嘢，畢特拿 亞歷山大畢特拿，梗係勁啦，手球都唔撚使吹。咁右閘就話大嚿肉啦，菲爾宗斯啦。咁中場咧都幾。個角色都幾唔明顯嘅，即係你會見到佢有卡維克 啦， 費蘭尼，傑斯同埋華倫西亞，咁但係傑斯會打邊喎，大家都覺得，咁其實佢冇打過邊嘅，佢係移咗入嚟做 縮撚埋中間， 可以叫做三防中， 即係企喺後邊 啦。係啦，咁跟住韋碧卡打最前啦，朗尼就打後一格啦咁樣，咁其實聽落去其實你睇落去會以為可能係一個442或者係4231啦，咁其實都冇做到嘅，因為 縮撚曬後邊咯， 縮撚曬後邊，尤其華倫西亞同埋傑斯嘅基本上係打到好厚嘅，即係喺兩閘前同埋喺防中之間個位度補位。咁朗尼亦都打得好厚嘅，即係防中前少少嘅啫。其實真係得韋碧卡一個喺前面。咁部署上面都針對性都幾強。咁至於白人就紐亞打龍門啦。咁中堅方面就係保定拍呢一個嘅查維馬天尼斯啦。咁跟住講緊房中都係拿姆啦，中場前面嗰幾個就係卻奧斯啦、小豬啦、 列貝利啦、洛賓啦，最前嗰個就湯馬士梅啦。咁啊，有別於即係拜仁踢開 以往喺聯賽啦， 嚇個陣式嘅其實就咁，第一就因為阿坦丁即係阿丹迪啦、我叫坦丁，阿坦丁就停賽啦。咁啊，艾簡達拉咧 傷咗啊， 傷咗 收裂啦，好似話 收裂啦， 收裂啦。 咁啊，佢唯一即係有個比較奇怪就係佢將湯馬士梅拿打最前啦， 真係奇 怪。咁其實等於無鋒陣啦，其實湯馬士梅拿係你可以叫佢做其實佢打右邊同埋打副鋒嘅位噶嘛。咁你呢場其實係打假九啊，咁冇前鋒，咁文素基治 點解唔將文素基治真係好奇怪？ 係啦，咁佢又最好笑就即係其實佢靠兩邊，靠列貝利同埋靠洛賓， 但係你縮到卅幾人喺後邊，你就有時都真係有啲難。雖然佢跛啫，就算落對港隊都好啦，你全程縮撚曬後邊咧都好難打啦，其實，因為你始終有個你個場真係細啊嘛，你縮撚到去小，縮撚到去禁區裏邊，十幾人企喺禁區裏邊，你咪鳩斬咯。如果你冇一個即係衝得嘅前鋒咧，好難破啊！即係你好難破得到佢嘅，佢真係完全放棄嘅情況底下咧，係實在係難打啊！ 冇錯冇錯，即係呢個都幾即係幾摸不著頭腦嘅場波。咁啊講翻場波一啲數字上面嘅統計啦，拜仁嘅控球係74%啦，咁啊曼聯就26%啦，咁啊完全反映咗就即係一隊攻一隊守嗰個形勢。 佢基本上企撚曬後邊啦， 完全企撚曬後邊。咁各球就有10次嘅，其實兩隊加埋。咁啊拜仁就射咗16次，即係拜仁嘅埋門質素相當之差。佢完全基本上冇辦法喺禁區裏面造成任何射門，除咗係 入波嗰腳 之外，其實全部波都係喺禁區外或者係喺外圍射埋去。你話喺禁區裏面有威脅嘅呢，就基本上一係就被擋，一係就被後衞頂走晒。咁啊16次射門得3次中框。咁曼聯就高質素好多啦，即係一個埋門質素上面，上半場射4次入4，即係中4下，命中率 100%。下半場呢就sorry, 即我講錯咗，即上半場3射3中，咁下半場呢就加埋上半場就6射4中，中嗰一球呢就係維迪嘅好靚嘅頭槌咁樣。咁睇返全場波個形勢去睇，其實就曼聯係一路都我都幾理性咁講啦，曼聯嗰場波其實就唔計球證嘅因素，唔計即係拜仁搵食，我覺得拜仁呢場波 好明顯啦， 即係擺明係收住嚟收姜嚟踢嘅。咁擺明個部署拜仁係有啲有其他嘢諗緊嘅。咁但係即係曼聯呢場波其實係基本上牽制到拜仁踢得幾被動嘅。即係被動嘅意思係佢係用防守令到拜仁好被動。咁可以講幾個人啦，即係先講卻奧斯先啦。卻奧斯呢場波我俾零分俾佢，即係我好少俾零分俾一個球員，但係 唔撚淒涼。 卻奧斯呢場波零分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拜仁嘅戰術上面，卻奧斯有少少似就係艾簡達拿，或者可能你去理解哥迪奧拿嘅戰術就係講緊係沙維啦。或者恩尼斯達啦，我諗恩尼斯達會似啲。咁啊，卻奧斯場波有幾個問題就係、是、佢喺走位個 position 方面咧係好差嘅，即係你喺面對咁密集嘅情況之下，其實你一定係透過傳球同走動去拉散啦，即係好多下就係一有人埋嚟即傳即走即傳即走。咁卻奧斯其實 打散咗， 係啦，卻奧斯係有幾下咧就係、是、傳完唔走或者走咗之後又唔傳咁樣，即係好多腳喺佢身上面浪費嘅。如果大家去睇翻重播，因為我後尾我再因為病咗啦，我再睇翻重播，我發現佢好多時候就唔去迎波，咁啊變咗斷攬嘅時間好多。你會見佢個數據上面就唔係好多斷攬嘅，但係因為問題係你走唔啱位，人哋俾唔到波，你咪累咗人哋斷攬咯。呢一樣嘢我覺得幾差嘅。第二就係、是列貝利同埋洛賓啦、即係兩個啦，洛賓就比較差啲啦，呢場就個所謂嘅洛賓軌跡就全場射咗3腳就係吸入大位射，咁最近磅嗰次就俾阿迪基亞喺上半場救到啦，咁另外嗰兩腳就越即係有一腳就射到冇雷公咁遠，有球就即係處邊出界啦。咁可以講嘅就係、是洛賓呢一場受嘅考驗其實唔多嘅，即係因為畢拿實在太差啦。曼聯嘅後防實在太差，喺你要過佢用速度過去又可以用速度過去，你用技術去盤樓 又得， 你要射又得。其實佢唔係真係想象中話即係 mark 得死洛賓嘅，咁但係問題就係 冇玩啦佢。 問題就係洛賓身後邊嘅右閘，再加埋係你會睇到企佢前少少嘅湯馬士梅拿，同埋後少少嘅卻奧斯，其實 走位上面配合真係好差，令到洛賓好似變咗係收 order 就唔好理啦，你勾去勾射得㗎啦咁樣，咁變咗冇乜作用。咁列貝利嗰邊呢就反而其實我覺得哥迪奧拿有啲玩嘢嘅，就係明知列貝利31歲仲有速度， 是 快到撲街啲變速，甚至乎係嗰啲盲眼位夾硬嚟，我成日講佢嗰啲波係夾硬嚟，點夾硬嚟呢，就係屌你明明已經去到底線㗎啦，佢都仲出到咁，跟住又出喺個界出界之前， 或者過到你啊， 過到你跟住臨出界之前出到波嗰啲，幾腳都係由列貝利策動，或者列貝利可以俾到一啲慢眼位嘅波，尤其文素基治入咗嚟之後，嗰幾腳列貝利俾嘅波係勁靚，尤其是列貝利對緊嗰個係大嚿肉，大嚿係真係 大嚿肉真係碌閪咁對住， 真係碌閪。哇！嗰啲要爆你就 好似嗰啲豬肉脯勾撚住嚿肉啊，揈啊揈啊揈啊咁咯。 係冇撚意思㗎嘛， 即 係 基本係勾揈嘅啫嘛喺度。 係啊，完全係離撚曬譜，但係都即係冇用盡咯，我可以講冇用盡列貝利呢場波嗰個喺曼聯右路嘅優勢咯，喺拜仁。 因為其實真係好優勢，如果對住大嚿肉。 好有優勢。 大嚿肉真係戇鳩㗎嘛，企喺度，佢直情係。踢波同佢，你話齋踢波同佢係冇撚關係噶嘛？ 冇關係㗎，冇關係㗎， 完全都唔關事嘅。 咁變咗亦都因為冇一個正前鋒啦，咁變咗令到湯馬士梅拿呢場波踢得都真係幾差嘅。湯馬士梅拿基本上係有一分咯，即係如果佢好似零咯，我俾一分俾湯馬士梅拿咯。咁但係唔怪得佢咯，我覺得即係呢一場波拜仁真係做世界咯。咁啊， 有啲收 陰謀論去講就係個盤啦。係。即係佢冇輸到啦， 因為如同我哋 佢冇輸到場波啦，但係 如同我哋期望嘅一樣啦，就係、是、希望都會係大炒啦。咁變咗全世界都會諗住屌你仲唔大炒呢鋪？咁其實對於 我都買咗成千蚊啦，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喎，係 啊，買咗成千 元。咁因為其實對於拜仁嚟講，一個作客入球其實就即係其實好撚夠噶嘛。你而家睇個情況，坦白講，贏你而家贏住你半球翻安聯，咁到最後贏和又好，贏一比零又好，我出線就係出線噶啦。係咪真係要？數撚爆你呢，其實數唔數爆佢，我初頭我諗係數爆佢係即係個強弱啊，但係調返轉嚟睇呢，即係拜仁個心態啊，我要數阿仙奴都未必要數你啊今日。因為我要數阿仙奴都仲可以證明到嘩我係幾撚咁強橫，係咪先阿仙奴你行埋一邊我數你唔數，即係撳住佢食撳住佢食。但係調返轉你對撚住一對真係咁嘅中游英超中游呢，你要即係全力數佢，其實坦白講我諗深一層又係嗰、那個意義係咪真係咁大呢？ 啲人就話佢有壓力，我話我心諗扮有撚壓力咩？ 冇噶冇噶，其實真係冇。 佢根本食硬嘅，我嬲呢樣嘢係嬲咩？我嬲哥迪奧拿嬲扮人呢場波。 係咯。 喂，你落後一球之後，你老尾你即刻撳掣，唔夠十分鐘即刻入球高質素。 幾撚靚嗰球波？ 靚到撲街嗰球係。 啱 啱先啊？ 好撚靚。 咁我咪猛咯！你明明踢到嘅，冚家拎你唔踢。你係咪累我輸錢啊？屌你！ 唔係，只能夠話佢唔係企喺我哋反慢嘅角度去出發咯。即係如果你企喺我哋， 係 啊，你企喺我哋， 真係揾食。 反慢嘅角度出發，梗係數撚爆佢啦。但係你企喺佢揾食，或者企喺哥倫奧拿或者拜仁嗰個立場嚟講，佢真係未必要精鋭進出去同你。即係雖然冠軍都攞咗無後顧啦，但係你話要我炒你十比零又如何呢？即係要喺曼聯嗰度炒十，今日炒曼聯十比零，係證明到啲咩呢？是實在證明唔到啲乜嘢嘅，屌你求其你曼城啊、車路士啊、利物浦啊，衝埋去都數鳩佢啲基本功嚟啦，而家個個埋去攞你四五球，好撚基本啫。 咁都要提一提我哋 Red 膠嘅主持叫京一啦。咁京一佢喺抽到拜仁之後都有講就話，唉，你唔好期望拜仁炒曼聯啦，拜仁好撚閪嘅，成家踢啲太公波噶。 哦，係啊，係，即係有 成家本撇啊，佢夠出線就得㗎啦，佢永遠有一個回合係玩嘢㗎，巴塞嗰次係二數嚟㗎咋，嗰次就真係擺明要證明。 係啦，對巴塞就真係要證明嘅，我覺得。喂，你贏巴塞七個一皮，哇，嗰件事出嚟幾撚風光、啊。 你老尾啊，七比零啊，七個一皮，你一粒都入唔到啊。 七比零，你嗰件事真係爭好撚遠㗎嘛，即係好撚威風㗎嘛，哇，巴塞地上最強。 咁但我嬲啊嘛，你知冇感覺？我話俾你聽一樣嘢，我今季歐聯，我未試過起身睇直播，我一睇就諗住撐你，要炒鳩佢。你唔炒佢， 咁冇辦法下場啊！ 你搞到我病撚咗，你明白我好撚猛嘅真係。咁啊， 阿伯人請跳舞好唔好？ 但我咁啊調翻轉講，呢一場波咧有啲古怪嘅，隱隨咗話哥迪奧拿同埋拜仁。有一啲唔知咩原因啦，我覺得佢係有啲揾食啦，即係大家明我意思啦，揾食之後 需要去講白啲啦。 就算佢唔係揾食，即係老老實實講啊，嗰場波球證都好似幫緊個盤做嘢。 係係係， 即係客觀效果嚟講，咁啊 啲人就會覺得我就針對曼聯，話你唔係話曼聯歐聯冇四四二四嘅咩？喂，咁逐場嚟啊！呢場波個客觀效果，就算唔係收錢做嘢，咁但係個球證嘅執法水平係值得商榷啊嘛！曼聯啲波成日都係咁嘅話，打得好嗰啲咧，永遠都係有啲球證喺後邊幫幫手啊！先講啊，上半場畢拿嗰球十二碼，我冇十二碼對唔住，嗰個手球黐撚線，兩隻手拍撚埋個波度嘅。即係嗰球冇十二碼呢好離譜，你知歐洲足協而家有底線裁判㗎嘛。 係。 咁你都睇唔到 真係好離譜。 好離譜啊真係。 底線裁判係做緊咩呢 嗰個擺明玩嘢啦底線裁判望到企喺嗰個位㗎你望唔到啊旁證望唔到啊球證望唔到啊你諗都諗到啦球證佢得住你你見個波咁樣無啦啦喺嗰度控一控隻手咁樣垂等低咗。打住落个波度，打个排球，咁捻样都冇十二码，你含捻啦，仆街！即系呢下已经系嚟紧晒。保第二，华伦西亚点解唔使出场咧？系咪佢代替咗拉菲尔啊？拉菲尔系嗰啲永远申请红牌都冇事嘅。华伦西亚嗰场，喂，有人话佢对小猪嗰下一齐去晒靴，就应该斗晒系冇事。你睇下华伦西亚嗰话系话收晒脚啫，大佬啊，你中人啊嘛！ 慢狗矛咗基本 上。即係你冇得咁講嘛如果嗰下唔俾咁小豬嗰下都唔應該俾啦啱啱先啦喂即係好簡單咋你話嗱我尺度就係咁㗎啦嗱你踩埋佢啦冇撚嘢嘅鬥晒啫。 係啦即係你要公道㗎嘛。 係咪先嗱另外小豬嗰個黃兩黃一紅。 係呀係呀係呀。 啲人話因為個去勢難睇所以要俾黃牌得我接受但係朗尼插水你都要俾黃牌兩個就黃牌都做乜撚嘢。 咪朗尼話佢即係避開呀如果唔係會令到嚴重受傷呀。 黐撚線呀真係真係離撚晒譜。 攞嚟你嗰個態度咁呀你黐撚線啦你踩埋嚟你嗰個波呀我避撚啦避唔開重斷腳呀大佬我好彩呀避撚開呀咁你點咩呢我想問下。如果係咁你避撚開咗你點咩呢係係咁又勾點。 我個勢唔好囉。 係黐撚線咁你點咩即係扮嘢咁加慘屌你起身啦仆街。 係喎 係咪先 即係冇傷 啦。你講你自己唔講呢下都好啲喎你講呢下屌你即係慘唔中啦咁樣我屌爆你你仲喺度點喎呢正撚樣嚟㗎真係。呢啲拉出去屌變事拉出去球員出面。 嗱下一節返嚟呢我哋講下啲笑一笑啲曼聯球迷同埋講一講其實真正拜仁。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万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